外国人士对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表示全力支持。俄罗斯青年新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的主体思想信奉者联名发来贺电，指出朝鲜的自卫核武力是维护朝鲜半岛与世界和平的宝剑。瑞典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白俄罗斯全国金日成金正日朝鲜人民亲友协会常设常务委员会主席、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负责人、德国反帝论坛主席说，朝鲜这次进行的核弹头试爆，清楚地证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垄断强权和支配已完全告终，并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转变成了一个能够战胜任何强敌的强有威力的社会主义国家。